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召开视频会议，部署2018年城考自考安全工作；职业院校将设养老专业，学生有望减免学杂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成立，打造一流智库型学术团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18年成人自考自学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28号召开。会议对下月即将开考的2018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2018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严肃考风考纪，确保两项考试平稳安全。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孙海波表示，各地要加强标准化考点的日常维护和升级，确保各类设备正常运行。考试录取期间，重要的信息设备系统实行24小时值班，加强数据备份，强化信息安全。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老年教育工作未来将纳入本市教育发展规划中，各级各类学校将向有组织的老年团体开放活动场所、图书馆等。职业院校将增设社老专业，养老服务专业学生有望减免学杂费。北京市将依托北京开放大学成立北京老年大学，统筹指导全市老年大学教育教学工作，为全市各类老年教育服务机构提供课程标准、师资培训、资源开发等服务，切实把老年教育办到家门口，为老年人提供就近便捷的教育服务。每个区将成立老年大学，还将建立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和学习服务的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推广300门示范课，老年人可以享受就近便捷的教育服务。门头沟教委28号举办国运京西美少年门头沟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以及首届青少年校园国剧专场演出，来自全区10所中小学的90多名学生为观众献上了6个原创京剧剧目，包括经典剧目改编的《美猴王》、《上任》等。据了解，近年来门头沟区多所学校开设了戏曲类课程，并通过课后3:30社团活动在校园中推广普及京剧、昆曲等中华传统文化。截至目前，全区约有3000多名学生在学校接触并学习戏曲，许多演员多次登台进行京剧表演，在市级展演中也屡获佳绩。国庆假期，市属公园将开展节日游园、园林科普体验、园林植物展览、公园文化展览等4大类30项游园活动。 北京植物园花展、天坛公园菊花展、北海公园开封菊花文化节将在国庆期间正式拉开帷幕。同时，陶然亭公园的菊花根艺展、北海公园根石艺术优秀作品展、中山公园金秋兰花精品、颐和园秋韵桂花文化节将在假期持续进行。今年是天坛公园开园100周年，菊花栽培首次尝试大规模短日照措施，将花期提前，与姊妹花月季同时在国庆节期间展出，与往年的菊展相比延长展期半个多月，能让游客尽情地饱览菊花之美。颐和园将于国庆七天假期实施预约限流措施，通过网络预约购票扫码入园。目前网络购票已经占颐和园购票总数的40%。天坛公园通过网络售全价门票、全价联票和优惠票。全园门区景点72台电子闸机进行验票，实行网络票全覆盖。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单日最大承载量7万人，游客过多时实施限时参观、分时段参观，直至关闭景区展示等措施。游客可以预约购买北京动物园联票，扫二维码入园后进熊猫馆再次扫码即可。象山公园10月1日起全面试行网上预约购票游览制度，每天最大售票量7万张，当日达到最大售票量后即停止售票。试行初期每天将预留20000张纸质票。对于不熟悉网络操作的游客，象山公园将设置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会引导帮助游客通过网络下单购买门票。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宽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长假第一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为高三考生和家长带来一场2019年高招公益讲座，权威解读2019志愿填报各批次进名校的机会和路径，为家长和考生讲解志愿填报中提前批 A 段 B 段的报考说明，特殊批次中自主招生隐性的报考条件，本科批次中低分上名校的高性价比的中外合作院校，充分利用考生分数争取更多加分进名校的机会。时间10月1号上午9点，北京邮电大学院内北邮科技大厦4层会议厅，200个免费入场名额现在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电话5735-45675735-4567，或者可以添加微信 ABC5735-4567 报名。2014年，国家以法律形式将每年的9月30日设立为中国烈士纪念日，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重温经典作品，向英烈致敬。教育面对面特别制作《红色经典作品红颜赏析》。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是国家设立的中国烈士纪念日。重温经典作品，向英烈致敬。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制作经典红色作品赏析，和大家一起来重温《红颜》这部作品。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何老师您好。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何老师。提到《红颜》的这部作品呢，首先就会想到江姐呀、华子良，包括那个叛徒哈、 对对对，胡志高，对 对, 对， 也会想到《烈火中永生》这部电影。 对，对当时有个电影就是《烈火中永生》，对，而我们都看过。 学校经常包场哈， 对，对印象很深。当时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红颜》这本书。《红颜》呢，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罗广斌、杨逸言。这本书一共重印了113次，再版了2次，册数则超过了1000万，作为红色经典作品轰动一时。作者是在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颜》，后来又被编成红色电影《烈火中永生》。2017年的高考北京卷院考试说明，把《红颜》呢还有5部经典作品纳入了这个高考的 必考范围了。 对，成为必考范围了。 对， 现在我们所有中学生、高中学生都要读这本书。 所以呢，今天请何老师呢来带我们走进这部经典。可是呢，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来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好像有点难哈。 是比较难的。 对 对。 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询问了一下周围的人哈，比如说80后啊、90后。 对。对， 这些孩子，我说你们读过红岩吗？或者说知道江姐吗？有知道江姐的，但是说到红岩这部书，都摇头，或者说 都很陌生。 看过这个《烈火中影生》吗？没看过。 对，看过的同学呢，实事求是说，特别喜欢看的学生也不是非常的多。首先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呢，它确实离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很遥远的。你想，它是194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革命战争年代和我们现在这个和平年代，这个离得确实很久。咱们同学们生活在幸福当中，因此呢，对那个时代的生活就感到很陌生，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的同学们接触的共产党，接触的这个过去的革命烈士，他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电影当中感受到的。但是呢，有那里面讲到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对孩子们来说离得非常非常远。可是呢，实事求是说，他又看到咱们现在社会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如意的现象，有些共产党员、有些共产党的干部表现的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同学们呢就会很有理由去怀疑红岩这部书写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应该说这个小说特别强调了一种理想主义，大公无私、牺牲精神，那么和现在的主张自我、强调多元、关注个人的感受，应该说和现在的很多价值观呢也多多少少是有不同的。总体来说，我是觉得为什么咱们现在学生读红岩感到困难呢，是因为他们还对红岩的时代、红岩所表现的这种精神，他们还缺少这种感同身受的这种能力和机会。所以啊，他们在读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困难。他们道理上呢也知道那些革命烈士非常的可敬，但是因为毕竟离他们生活比较远，再加上离现在社会的一些状况让他们感到一种迷茫，所以呢他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隔膜的感觉。因为没有进入到他的生命体验，所以他阅读起来就会非常的困难。 那如果说想进入他们的生命体，刚才您说了需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比如说我们一些实地的去扎子洞看一看啊，还是去这些历史的一些遗迹去走一遍，这样会更有代入感吗？ 如果说能到红岩那个地方去参观一下，扎子洞白公馆参观一下，当然非常好。但是呢，第一这不太现实。第二一个呢，只是到那儿去看，其实仍然也只是一种表面的这种感觉，他还找不到在这个作品和他生命的这个联系。我的学生其实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何老师，你看那里边讲的那个生活离我们特别的远，我们学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他们就经常会问这个问题，他说：“您看这部作品里，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共产党就是特别团结啊，国民党就是内部倾轧，那两极分明啊，这咱们文学创作都在讲复杂性，这都没有啊。” 对， 所以他首先他从这一点他就不是特别的接受。 就是我们抛开刚才所讲的不说，就单红岩他的写作风格，就像刚才您说的，他的这个黑就是黑，白即是白。 对。这跟现在，因为现在的实际上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已经应该超越那种好人绝对是好人，坏人绝对是坏人，对吧？已经超越这种东西了。结果现在你那里边，共产党的人都特别的单纯，是吧？都特别的这真诚。可国民党呢，好像都特别的愚蠢。这大家觉得这跟我们平时看的太遥远了。所以实际上就跟他的认知啊，就发生冲突了， 偏差了。 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这个引导者，我们确实要告诉他这个东西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它。就是我是比较赞成这个毛主席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觉到了东西不一定能够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回到这个红岩创作的当年的那个时代，有所谓叫同情之理解。同情就是我们同情心的同情。这个同情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和在当时的情况在同一个情况下去理解那个时代为什么会写出那个作品。这样的话呢， 同学们就可以理解，哦，这个作品是在那个年代，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写出的一种特殊的作品。这个作品在当时写起来是有针对性的， 嗯， 他能够重印100多次，对吧？而且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在至少在当时是有它的价值的， 嗯， 我们只有把它这个价值挖掘出来，然后再和现在的生活联系起来， 嗯， 他才能够感受到这种红色经典在当代，在他的生活当中也是有价值的。 嗯，我们先要去理解作者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然后呢再带入自己的感受， 哎， 去感受这部作品。 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你看啊，应该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您介绍的，就最开始呢它是烈火中永生， 嗯， 这个故事最开始啊就是在讲当时这个渣滓洞白宫馆里的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很真实， 因为它是回忆录嘛， 它是回忆录，它是非常真实， 嗯， 实际上呢到红岩这个地方呢它就已经有文学创作的成分了， 嗯， 那这些当时的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本身是非常可贵的， 嗯，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不足失误，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许云峰，这个许云峰这个人物呢，他的原型啊，实际上也就是因为他的失误导致了这个党的地下组织特别大的一个损失，有的人冒充他的同志，结果骗出了信息，结果使得组织都受到破坏了，这个许云峰的这个原型呢也感到非常的痛苦，几次自杀未遂， 嗯， 那实际上呢你看那时候那些烈士们呢，他们也有各种的这个缺点， 嗯， 不足，经验不足，对吧？他们也会有，但是呢到了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呢， 嗯， 因为文学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呢他就把许云峰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物，这个其他以前的烈士呢就集中到了一个人物身上，就变成了一种高大的形象。 嗯， 那么这部作品写在1960年代初，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从58年开始，我们国家呢面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困难，国内国外的困难，所以他希望能够团结人民，激励人民，然后能够克服困难。那么到哪里去寻求动力呢？历史可以给我们动力。 嗯， 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就要塑造一些英雄的人物去感染当时的那些人，因此呢这个文学创作和历史故事它就有一些区别了，他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能够鼓舞感染很多普通的人。那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他这个目的当时还是达到了， 这个作品的宣传意义是达到了， 对，他的宣传意义是达到了，嗯，我们今天之所以去读这个红岩呢，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有一种价值的引领的一个作用。 嗯， 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其实也还是非常需要有这么一种理想的精神。当然，可能我们不一定像当年那么去牺牲，对吧？ 是， 但是我们如果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动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虽然说我们今天看可能这个作品的人物的创作呢多少有些简单，但是我们要理解他在那个年代他曾经感染过很多的人，对吧？我们不能够拿今天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创作理论去苛求他，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嗯， 所以呢我们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这个文学创作和历史故事啊要把它分开，要注意他当时这一个宣传的意义。我这么说宣传的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宣传去造假，其实啊他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为什么要把他那些人塑造成那个样子，好人就是那么的英勇，坏人就是那样，好像那里边人好像都没有什么人情味儿，对吧？ 嗯， 你看这个江姐啊，包括许云峰啊，他们都也没有什么家庭，是吧？许云峰你根本没有一个家庭。 嗯， 这江姐呢，这个丈夫死 了 以后先想的还是要革命，对不对？嗯，华为呢就说啊，要是不爱川北我也不爱他，这跟现在简直生活离得太远了。 对， 同学们可能会说这样的人会很不真实啊， 嗯，会说有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会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嗯，对吧？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我们都会有喜怒哀乐，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多多少会有私心，但是呢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世界历史上现实中是有崇高的人的， 嗯， 这点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崇高，但是如果我们连崇高都不相信了那就不好了。实际上这个作品它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有这些 崇高的人。 这部作品当中可能他比较极致哈，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当下也有这样的人。 对， 你比如说就两个飞行员 有 夜间飞行的时候牺牲了， 他牺牲了自己， 一个是即将做新郎， 对， 一个是即将做爸爸。 对对对，我看过那新闻说如果那个，我记得那个新闻说再过两天他们将成为新郎和爸爸，我看了那个新闻非常感人的。 对，这也是同样牺牲了自己啊，这个 在关键时刻牺牲自己，这种人是存在，相信他们 在和平年代下依然会有这种崇高的精神。 对，而他在正好这些人在战争年代呢，也正是这样的精神，他们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很多同学问我说，老师，那些人没有喜怒哀乐吗？我说我当时跟同学们讲的是，如果你不要忘了这是战争年代，战争年代地下斗争，你死我活，如果你去讲个性，讲你的这个个人的利益，那你就可能会暴露，你的暴露可能带来的是你整个组织要出问题，整个组织出问题，那就是你也就会有人因为你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很合理的想法丢掉生命。 嗯， 你看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傅志高。 嗯， 其实你看我读整个做这个作品当中啊，这傅志高是属于比较有人情味的一个，你看他呢充满着理想，他要愿意更多的为革命做工作。咱从他个人来讲，他当时的任务呢就是做一个中转站，他的任务就是这个，但他想多做为多革命多做点工作，我还要搞宣传。在从今天角度看，多做点工作不是很好吗？但是他就忽略了一条，我多做一条工作，我就可能会多一个危险，多一个危险，我一旦被捕了，那么我就可能会对整个组织的事业造成影响。那他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许云峰批评他的时候呢，许云峰说得很厉害，说你这是个人主义。傅志高还不理解，说你怎么能这么想我。那你从今天上看，如果傅志高不被抓起来，我们会觉得这个许云峰是有点过分，是吧？那而且许云峰说你要撤退了，他在想，哎呀，我应该再见见我的妻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对吧？这你想见和想见妻子，这是太可以理解的事情。结果就是因为他就想回去再见一下他的妻子，他就被捕了。这一被捕，他经受不住考验，最后他就叛变了。那么这一叛变就导致许云峰、江姐一系列的人就都进了监狱。所以看完这段之后呢，我就会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看，在我们这个和平年代，看的这个事情觉得特别正常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下，可能你那个所谓的人情啊、人性啊，就不能够去施展，因为你施展的结果就是可能会换来别人更多的生命的这个代价。他们在军训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军队这要求严那要求严，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不要忘了，军队的这些纪律都是拿鲜血换回来的。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大家之所以不太理解这些东西哈，是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很安定，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那傅志高想回家看看，就像我们今天说，我工作累了，回家看看妻子，太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在今天是合理的，我们今天不能像战争时年代那样去生活，但是在战争年代，我们那个所谓的个人的欲望如果过分的去膨胀的话，那它可能导致就是整个事业的损失，那大家的命就没有了。我想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去分析这个红颜的意义，大家同学们可能就会能够理解在那个时代为什么那些人会是那个样子。 就在春运期间，其实我们也从媒体上从电视上也会看到，比如说列车员， 对 啊，有的夫妻俩就是在三五分钟的这个列车停留的时间里边见上一面，然后呢又各奔东西。 我还看到， 其实 对，我还看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武警战士，这个是他的妈妈来看他，他连妈妈的眼泪他都不能擦，因为他在岗位上， 对 对吧？ 还不能说话， 对，不能说话， 对。 对， 其实你说这和平年代的时候，不依然有这种奉献吗？只不过说不是说我去换命。 如果从今天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职业精神。那我做这个职业，我有时候就要牺牲我个人的一点利益，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职业精神，就是职业要求。我不把我的职业做好，那别人会因为我的职业没有做好，他会受到损失。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和当年战争年代敌我斗争

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 10月长假第一天，教育面对面节目英烈致敬，教育面对面特别制作红色经典作品红颜赏析。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从2014年国家将9月30号设立为中国烈士纪念日，到今年是第5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向英烈致敬，和您一起来重温经典红色作品《红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来为大家呢做赏析。上一时段何老师说到了，对于这部作品，首先我们要去理解，然后再进行感受。 这个作品呢，它当时更多的起的是一个宣传和鼓动的作用。 对， 署名作者是罗广斌、杨一言，但实际上呢，这个作品是一个集体 创作 的一个结果。而且呢，这个作品呢，它宣传鼓动的意义呢会更大。这是从这个作品本身来说。我们介绍一个背景，当时被关在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这些烈士们，最后幸存出来逃出来的人是特别特别少。他们逃出来以后呢，他们给党组织带了一个8条建议啊。这8条建议其实对我们今天我们从严治党，我们整顿党风，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狱中八条。 对，这狱中八条，你看这8条是这么说的啊，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很有现实意义啊，对吧？我们看红颜，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在拿红颜的标准来衡量现在，对吧？我们现在之所以说现在一些共产党干部不好，就是因为他对不起当年那些烈士，对吧？所以你看当年烈士们留下的这个话， 第一条就是防止腐化， 对，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二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我们讲啊，人性的复杂性，人的多面性，纸上谈兵是可以的，可是真正要去做起工作来，必须有实际斗争的锻炼。然后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你看这个话说的。实际上，在当时，川东省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都叛变了，他们叛变了，就让他们底下的这些同志就都牺牲了，所以他们就明确的提出来，不要理想主义，就是对上级也不要迷信，你要保持独立的看法。 这个我在看《永远在路上》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条，整个的最大的那个头头他是腐败了， 对， 他让下边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 而下面就做了， 对，就做了，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种情况，就他就忘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根本的这个原则，对吧？然后再比如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到左啊，极左极右，其实这个问题都是值得说的，切勿轻视敌人。我们注意这个红颜当中啊，敌人内部在斗争，敌人都很坏，但是在红颜里面敌人并不蠢，斗争很残酷，最后实际上逃出来的人就极少数，其实斗争是敌人是还是很强大的，所以不要轻视敌人。还有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作风问题，这话很有针对性，你看现在 即使在现在 对吧，这很有针对性啊。 对， 严格整党整风，严惩叛徒特务， 可以说这八条是这些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的八个经验， 嗯， 这对当今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每一条都特别硬核， 对，都对今天 嗯， 是有着极强的针对性的。 而这八条，我们从这个刚才您介绍的，它是大概是60年代的一个作品哈。 对 对, 对。 那么《狱中八条》应该是那是48年左右吧？ 对， 1948年左右。 对对对。 那到现在， 对，它仍然是没有过时。 嗯。 所以，我们放在这一个《狱中八条》这个背景来看，就这些烈士们能够总结出这《狱中八条》，实际上他们就至少他们是克服了这些困难的，克服了这些缺点的、 嗯、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形象就有真实性，而他们能够表现出那种理想主义，也正是克服这一种八条当中的缺点他们表现出来的。 嗯， 因为罗广斌、杨一言他们 本身就是幸存者 、所以在他们心中那些牺牲的这些烈士，他们的那种可敬完全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嗯， 所以表面上看我们觉得好像他们不够真实，不够真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人可能真的和离我们生活确实很远很远，但是这种人是存在的。读红岩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伟大的人、崇高的人，他们曾经存在过，曾经这样生活过。 嗯。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为他们所感动，我觉得这个小说读起来就有它的意义了。虽然说可能不见得我们都那么去做，但是我们知道，哦，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感动，值得我们为之流泪。那我想，国家、北京市的这个领导，希望我们读这部作品，我想可能这个意义就达到了。 2014年，国家以法律形式将每年的9月30日设立为中国烈士纪念日，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重温经典作品，向英烈致敬。教育面对面特别制作红色经典作品红岩赏析。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看红岩当中的人物。刚才何老师其实也说到了，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这里面的人物啊有点一根筋啊。 对，一根筋。 对，就是没有那种复杂性多面性。写人物尤其是写作过程当中 对人物的描写一定要做到把他的这个多面性表现出来， 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文学创作 呀 特别追求的。这也是之所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这个原因。你要说人物性格单一呢，其实有一个人物啊，他是有思想变化的， 嗯， 他是有他的性格的复杂性的，就是这个刘思扬。 刘思扬是一个是那个， 他是一个 富二代， 富二代，对，用咱们相声叫富二代， 嗯， 读书比较多。实际上呢，在这里边就写到了刘思扬他在成长的，在进入监狱以后最后到牺牲他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他刚刚进监狱的时候，他是一个富二代，读书很多，应该说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理性上他知道要为革命，这个道理上他也知道国民党是腐败的。但是当他被真正被抓到监狱的时候，其实他已仍然没有100%的完全的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以他进到监狱去以后，他首先感到那个监狱的恶臭，对吧？你像我们在城里人，我们都知道你到哪里去那个厕所臭你肯定就受不了，对不对？ 嗯， 实际上在他身体上他就已经有一种先天的一种反感， 嗯，抗拒。 那么这个很当时这个小说很真实的就把它写出来了。 嗯， 有些人呢你可以在道理上说服他，有些人呢你可以给他严刑拷打，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这一点东西他就受不了。那比如说咱就这么说，咱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一对青年男女，他这个女孩子觉得男的哪哪都好，可能就是不喜欢男的身上的味儿，俩人就分开了， 嗯， 对吧？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 嗯， 这是完全可能的。嗯，那这个时候刘思扬其实也经历了这个过程，然后他进到这个监狱去以后呢，抱着满腔的热情，但是发现监狱里的人最开始他的也很冷漠，其实这对他都是一种考验。 嗯， 后来呢这个国民党政府假装放人， 利用他 对吧，把这个富二代给放出来了。然后这个国民党派了一个特务来试探他，故意的委屈他，让他满腔真诚的心要受到这个误解， 其实这就是考验啊。如果组织不信任你了，你满腔真诚的对待组织，组织不信任你了，你还愿不愿意继续为这个理想去奋斗？ 嗯， 实际上共产党历史上很多人就是因为组织不信任了，最后他就叛变了。那人家还会说我爱国，可谁爱我呀，人家还会说这样的话。 嗯， 刘子阳他还是经受了这个考验，就是哪怕组织不信任我了，我仍然对我的理想是坚信的。然后等到他回到这个白公馆，又到白公馆去之后，他又面对了白公馆狱友们对他的不信任，他又在不断的去调试。最后实际上如果说别的人，别的烈士是经历过严刑拷打的考验的话，刘思阳不仅经过严刑拷打的考验，更经过了一种心理的磨练。 这个对他来讲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小说到最后很有意思，写了一个细节，就是刘思阳牺牲的时候想了很多，他最后想到的是他的女朋友孙明霞。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不可理解哈，牺牲的时候应该先想到自己的这个女朋友，但是他其实是，而且他想到孙明霞的时候，他说的是和我一起战斗的孙明霞。实际上呢，小说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描写，就写出了一个充满着理想、充满着热情的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在不断的克服自己的生理、心理的这种痛苦，最后实现理想，为理想而献身。这就是你看为什么《狱中八条》会说要加强实际斗争锻炼，其实就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我们的学生，他对未来社会充满着理想，可是那你在面对社会的时候，社会不理解你，你还愿不愿意为社会做贡献？对吧，你这个你的同伴不理解你，你还愿不愿意为这个你的这个团队尽力？其实仔细想想，这些事情，这些道理说起来大，说起来远，其实也就在我们身边， 也能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实际结合上。 对对对，所以你看，实际上刘思阳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种锤炼的过程。他自己最后人格获得完善，最后为理想而牺牲。 那其实红颜当中的人也真的不是非黑即白。 对， 您看这个刘思阳，其实他的对他的这个人物的描结合上， 对对对，所以你看，实际上刘思阳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种锤炼的过程。他自己最后人格获得完善，最后为理想而牺牲。 那其实红颜当中的人也真的不是非黑即白。 对， 您看这个刘思阳，其实他的对他的这个人物的描写，其实还是挺有层次的。 对对对，很有层次。 是吧？ 我个人觉得这个江姐和许云峰呢，很让我敬仰。刘思阳这个性格倒是，这个个性，这个形象，我倒是觉得还是写得很真实， 就是、 很丰满的， 很丰满，很丰满。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个府志高，包括这个刘思阳，其实在生活当中， 对， 都是有原型的， 对对对， 而不是说文学创作我们加入这样一个人物哈。 在红颜当中，府志高只有一个叛徒，但实际上历史上，府志高是把所有的叛徒 结合在他一个人身上， 对对对。 但是刘思阳他的这个原型，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 对，刘国志，对， 对， 然后当这个刘思阳里边可能也加入一点作者的一种他自己的一些体验，就是把他给完善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么静下心来读这部作品的话，我们会发现虽然说这个作品离我们很遥远，有的时候那些人物好像很崇高的样子，但其实他讲的道理啊，跟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 对，只不过是我们做着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 对对对， 有的可能没有直接的去要你献身，要你牺牲。 对，你看，你比如说我像我们当老师的，那我们一腔热血的对待学生，如果学生不理解我们了，我们还要不要一腔热血对待学生？其实这对我们就是考验啊，对吧？ 包括医生，在他那个岗位上，如果面临着一些现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医患矛盾很大， 他要不要去继续治病救人了？ 对对对对， 是吧？ 这所以你要这么去看的话，其实《红颜》这部作品，它就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我们的生命就相关联了。 一开始我也有这种感觉哈，就是说现在的孩子，现在的学生是否能够接受红颜？为什么说要把这个红颜列入到这个高考必考的篇目当中来？ 对对对对 其实还是有它非常大的这个意义的。 对，说实事求是说，你要说它的文学价值，它和那几部作品中，它还是有欠缺的。 嗯， 这跟它的历史时代有关，但是它对我们的价值观的引导，特别是它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来路是哪里，就是我们从哪里来。 何老师刚才的讲解呢，也让我们看到了这部作品。如果你真的去读，知道怎么读的话，你会知道跟现实联系的尤其的紧密， 对，尤其 紧密。 是的，是的。 而且不单是跟个人，我觉得是跟国家的这个命运， 对， 真的是息息相关哈。现在我们国家的大形势，比如说反腐， 对， 比如说应对国际社会的各种的一些， 是我们要实现中国梦想， 对， 都其实都需要一种理想的精神。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这个《红颜》它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作品最最开始命名的题目叫《禁锢的世界》。这个稿子呢，用编辑们话说，专家们话说，是当时这个稿子写的比较低沉，满纸血腥。后来啊，在各方面不断的这个提意见的情况下呢，就把这部作品由定调为揭露敌人、表彰先烈，想借这部作品表达一种对先烈的崇敬。我们打一个比方吧，就是说一个人呢，受到了委屈，他会发牢骚，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可以产生类似伤痕文学。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遇到了委屈，受到委屈之后，他会去反思，哦，为什么会这样， 嗯， 对吧。那么这种情形呢，就所谓的叫反思文学。但其实更可贵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受到了痛苦，遭受了委屈，遇到了磨难，他仍然爱这个世界，仍然爱这个时代，然后对曾经牺牲的人保持充分的敬意。所以这样的人他的境界会更高。所以当时呢，就是把这部作品就定位为向先烈表达崇敬，我们了解了先烈的崇高，更加热爱我们今天的生活。当时其实就把这部作品做了这样一个定位。我们国家当时呢，是把它做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作品来推的。其实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美国也一样，只不过美国呢，它我们更多强调的是集体主义， 他们是个人英雄主义， 他们是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其实都在宣传自己的价值观。 嗯， 因此呢，这个作品在当时包括今天其实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的。 嗯， 那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人不太愿意读红颜了呢？是因为啊，确实现在红颜的这个时代的一些社会条件啊，就已经发生变化。 嗯， 那么有的人呢，就主张所谓叫告别革命了，也有的人就确实我们的现代阶级斗争也没有那么的激烈了，大家更强调的就是个人权利啊， 嗯， 个人价值啊，所以集体主义精神就不被很多人从内心去认可了。那一旦集体主义不被认可，个人英雄主义就必然成为时尚。 嗯， 所以 美国大片就会被市场接受，就会被大众接受。那一旦市场意识拜金主义成为主流了，那必然这种时尚的电影啊就会被认同。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价值多元，主张个性解放，应该说同以前相比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切切不可忘了，我们还应该有理想主义的精神，集体主义的精神。只有这样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才能够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那从这个意义上讲，红颜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阅读诸多著作当中它应该有它的位置。 嗯， 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唯一， 嗯， 对吧，那个时候几乎是唯一，那不好。但是呢今天也需要有它的位置。 嗯， 就像我们吃饭，我们要各种营养都要有。 嗯， 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人，曾经有这样一本书，曾经感染过像我们这样的70后，和感染过以前的60后50后，感染过一代又一代的人。所以我想现在读红颜，首先就第一条就是不忘本。我跟我的学生在讲，你看为什么我们要读红颜，要读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呢是习主席大力推荐的，它实际上是我们70年代 的兄长辈5060年代，也就是这些现在90后00后孩子的这个伯父辈和祖父辈这一代人他们的生活过程。我们70年代的很多人也是读着平凡的世界长大的。其实平凡的世界呢，他就告诉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一个心灵的历史，它是真实的。那同样红颜也是，红颜是40年代50年代的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心灵的历史。我们读它其实是要了解共和国是从那个40年代5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到改革开放以后不断进取的改革开放的精神，告诉我们学生，你看我们的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跟学生讲清楚，学生会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想这个应该是读红颜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第一点哈， 对， 不忘本。 对， 通过刚才您介绍，我就忽然想到，其实您看，像红颜，像平凡的世界，它都有它独特的这个自己的那个历史的背景。 对， 每一个历史阶段，它必定会产生一个伟大的作品。 对， 如果有的话哈，它会产生这个伟大的作品。那么作为经典，它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其实是每一部这样的作品里面，他带着的都是一种精神， 对，他一定都带有当时的时代的 精神，时代 精神， 然后一脉传承， 对， 传承下来之后会觉得，其实你会觉得他的写作手法等等描写的人物不同，但是那个精神是一样的， 时代的精神里边一定有对今天的这个营养。 对，我们老说哎呀现在把以前的什么什么都丢了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可能就是不是丢了，也许它还在经典里， 其实是在里边的， 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 我们要把过去的东西给它唤醒。有时候我们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就像刚才咱们举的那些例子，春运当中的例子呀，医务人员的这种奉献呢，我们是会被感动的，对吧。那其实这就是多少，这不是说突然间他就感动了，其实这也是多年来教育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种的一个种子。 对， 那么红颜、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其实就是一种种子，对吧，一粒种子种在我们的心田当中，然后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它会起到作用。甚至它起到作用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这是这部作品的作用，对吧。其实你看像我们这70年代，我们一想起来，哎呀，我们当年看《烈火中永生》的时候，就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对吧。有的时候哎呀想起我们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他们还愿意唱个少先队队歌，其实就是一种对过去特别纯真的这种生活的一种怀念。那仔细想想平凡的世界呀，包括这个红颜呀，那里边那些人那么单纯，那些想法可能在某些人看来傻，但从另一方面看呢，人单纯一点不也是很快乐的一个事情吗，对不对。这就是说读现在红颜的，我觉得就第二个意义，刚才说是不忘本，那么第二个意义可能就是我们要理解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为他们的理想

乡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10月长假第一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为高三考生和家长带来一场2019年高招公益讲座，权威解读2019志愿填报各批次进名校的机会和路径，为家长和考生讲解志愿填报中提前批 A 段 B 段的报考说明，特殊批次中自主招生隐性的报考条件，本科批次中低分上名校的高性价比的中外合作院校，充分利用考生分数，争取更多加分进名校的机会。时间10月1号上午9点，北京邮电大学院内北邮科技大厦4层会议厅，200个免费入场名额，现在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电话57354567，57354567，或者可以添加微信 ABC57354567报名。2014年，国家以法律形式将每年的9月30日设立为中国烈士纪念日，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重温经典作品，向英烈致敬。教育面对面特别制作《红色经典作品红颜赏析》。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我是杨洋。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每一个时代它都有它的精品，那么这个时代的精品所传承下来的精神，它是应该代代相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现在，那就是现在的中学生怎么样去读， 对，该如何读红颜，我们的教师们该如何引导读红颜，我们的家长如何和孩子们一起来共同读红颜，这确实是涉及到一个如何读的问题。这个红颜呢，对50、60年代、70年代的人相那时候来讲呢，可能这部作品本身就可以让他很感动，但是从今天上看呢，我们确确实实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刚才说的那种类似的工作，要让红颜这个作品和这个同学们的这个生活要更贴近。我们不要怕同学们提出质疑，不要怕同学们说我不爱看。其实这里边怎么去阅读，我觉得首先作为老师来讲，作为家长来讲，要让孩子们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提出真问题，真心的提出自己的问题，甚至可以质疑。他们提的问题很尖锐啊，说就像刚才说的，说这人都为什么都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吗？甚至有人会进一步的提出，这个共产党就绝对都是这个样子的吗？等等的，这样的话他都这些很真实的问题都会提出来。有问题不怕，对吧？他只有提出来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作为我们呢，在引导的时候，我刚才说的那个关键词很重要，我们要引导他们有同情之理解。同情就是在相同情形下去理解作品，我们不能拿今天的这个眼光，今天的评判标准去苛求前人。就像《红楼梦》，那《红楼梦》你很多东西从今天看它也是不对的，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历史年代，它可能就是已经认识的是它的高度了。如何引导学生阅读，中学生如何阅读，就是他一定要把他最真实的阅读体验、阅读疑问提出来。 关键词同情， 同情 对。 那能够，如果说达到了同情，能够产生共情吗？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学生之所以没有对经典作品缺少这种共情，就是因为他没有让这个作品进入他的生命体验。如果我们做好引导，他们是可以产生共情的。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内心深处其实都有向往崇高的这个意愿，每个人的，尤其我们的孩子，他们其实都希望自己理想能够实现，国家能够发展。可能他们会抱怨，可能他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自私，但是内心深处他们都是有的。所以只要我们引导得当，他们是可以的。实际事实上我接触的这个 90后的学生和00后的学生，我觉得总体上说他们都是非常单纯的，就他们身上可能会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确实很单纯，很善良，他们可能会不太容易吃苦，会有时候会任性，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年龄必须有的，但是都有的缺点，但是他们很单纯，他们能够接受这种主流的教育，他们也能够为此所感动，倒是我们大人不能够因为我们自己遇到了一些委屈，一些社会不公，我们丢掉了信心，丢掉了信念，如果我们丢掉了，那学生他也不会有。 那会不会说他们身上的有些我们现在所谓的不单纯，其实是成年人的一些表现加给他们的一些负面？ 我是坚持这么看的，我是始终是这么看的，因为越教书我越感受到，作为一个教育者，这个教育者包括教师和家长，我们自己如果缺少一种单纯或者叫傻劲儿，学生就会比我们更不单纯，这是我始终的一个看法。我们也对社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待最纯真的理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 那怎么能够这个让这部书里边所表达的带入这些孩子们的人生体验呢？ 我觉得是掌握精髓，体会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个精神。因为学生他一定会问，读这部作品对我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反过来，我们要去追问，我们读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读这些作品，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定是要找到它最纯真的、最本真的、最终极的那些东西。其实我们教育就是要做这个事情。那因此，我们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剥离它原来的一些具体的情境，而把人物他的行为逻辑、他的价值观念，把这些东西给他提炼出来，放回到那个具体的环境当中，告诉学生，你看这件事儿的背后是他这样的逻辑、这样的价值观念，他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和那样的后果，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放到今天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去看，他可能就能够理解了。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在军训当中为什么要求这么严？为什么要整齐划一？不这样打不了胜仗。哦，当学生理解这样做是确实是对我们有意义的时候，他其实道理上就认同。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学生做讲解的时候，或者我们对学生提要求的时候，包括我们去给学生讲知识的时候，他往往并不真正知道这个事情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你让我做，你就让我就做， 我就做。 对，所以实际上他内心并不服。所以怎么能够给学生把这些道理透彻的讲解清楚？这个需要我们教育者有哲学思维，有开阔的眼界。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要对这个作品有非常深入的解读，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握这个作品的精髓，这就可以。然后把这个精髓找到这部作品对我们成长的个人的意义。你看《红楼梦》，其实你说《红楼梦》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其实也是它让我们知道曾有这样的一种人，他这个比如贾宝玉，贾宝玉的他对女性的那种尊重，他对那种世俗的反抗，其实又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红颜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引导学生努力的找到这个作品对他个人生命成长的意义。他可能不能让我们做到说多做一道题，或者说让我们多赚点钱，可能没有，但是它让我们有一种生命成长的意义，它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向哪里走，我们人该向哪里走，最可贵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他就会知道，哦，那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和希望。我经常跟学生讲啊，比如说你看那些登山的人，说一定要非要登山吗？包括那些创造世界纪录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创造那个世界纪录？其实我经常跟人说，我说它的意义在于哪儿呢？它告诉我们，人类在某一个方面它可以达到一个高度，人性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达到最善最真的地方。我想理想的意义就在这儿，它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最高的高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人如果能够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这种动力，这人活着就幸福。 嗯， 最怕的就是活得太实在，到不了不做了，那他就不可以。就像比如说这个红岩里边那些英雄牺牲精神，那好，我第一我做不了牺牲，我不牺牲；第二我也不相信人牺牲。那这样的人其实他永远是卑卑怯怯的，他永远是非常小气的，这就是找到作品的意义。 作为成年人，作为老师，作为家长， 对， 其实他的这个引导的作用是特别大的。 对对 对, 对， 把这些名著的一些精神上的东西带入到十几岁的孩子的人生个人的体验，可能更符合他们的现在的成长环境。 对，引入到他们，就是进入到他的生命的体验，给他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吧。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用生命履行了战斗的信条，假如必要就迎上带血的刺刀，但是真理必定到来，这块乌土就要燃烧。 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同志们，用什么去迎接我们的胜利？ 用不屈的意志，坚贞的信念。 如何让孩子们来阅读红岩哈？那么阅读好了，可能会体现在高考当中，就是分数哈。 对，会体现分数上。 分数上，这个也是我们不能够回避的。虽然说我们通过每一部经典的要让孩子的人生啊这样的有一些升华哈，但是就目前来讲，体现在高考的这个分数上，也是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哈。 对，我看到过这样的说法，我就说呀。经典就不该考，考了以后就破坏了经典。 您说意思是把经典变成了一种交换， 对 是吧？ 对，有些人是不太主张把这个几部经典作为考察内容的。哦、我们教育界和舆论界其实是有这个说法的， 就把这个经典和功利联系在一块。 对，他们认为过于功利了。我倒是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当国家通过考试导向大家去读这个经典的话，其实还是好的。因为从考试院这管命题的老师啊，他们就曾经说过，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书，2017年是六本，2018年开始是12本，他为什么要把它列进去呢？其实考试院的老师就给我们讲过，说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推动阅读。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推动，这样的话呢，很多学校他为了考试成绩，那他就要推动阅读，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是好事儿。因此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比较宽宏的来看待这个问题，然后争取能够让高考的成绩和这个阅读的素养共同提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做到这一点。 最终呢，是要素养的提升，只不过是通过高考这个手段。 对，还是一个手段。对对对。 那高考呢，会怎么样来考察这部作品呢？ 首先，高考的这个几部名著的考察，他一定会把握一个原则，他不考细枝末节， 不会考一个文学填空吧？ 应该不会。以前呢，在初中啊，或者在某些省市啊，曾经搞过这种搞法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学知识的汇编。这样的话呢，导致的后果就是，有些孩子不读书，找个缩写本就读了也可以，这样其实就违背了这个考试的这个我们考察这个名著的目的。这也正好就 应和了那个一些人对这个的批评， 对 吧？事实上呢，从考试院的这个命题的这些专家们，他们其实是有很明确的看法，也是整个北京教育界一个共识，就是考大道，不考细枝末节，考名著的精髓。那名著的精髓包括什么呢？首先就是这些名著我们得，你得读过了，对吧？首先就是得读过了，就让，这是最浅层次的。然后呢，那怎么就算你读过了呢？主要的情节，主要的人物，和各个小说的主题，你要知道，这是最浅层次的。当然呢，如果只是最浅层次的话呢，是不够的。那找本缩写本， 缩写本也够了， 它也够了，对吧？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还是希望能够考察出他们对这个作品的独特的体验， 作为个人独特的体验。 对，就是考试院专家的话说呢，就是要建构自己的阅读经验。我们每一个人读红岩，其实是你对红岩、对江姐、对许云峰、对刘思阳，你可以有你自己独特的这种理解。当然独特的理解一定要建立在你对作品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然后形成你独特的阅读经验，然后进而呢，我形成读这红色经典也好啊，《红楼梦》也好啊，《老人与海》也好，就这一类作品的这种形成这样的一种阅读习惯和阅读经验。所以他其实还是希望通过这个高考的这个考察，能够把学生阅读的独特的经验、独特的体验把它考察出来，而不仅仅是记背一些情节，说这个腐蚀高是在买什么的东西的时候被抓起来，那就没意思了，那就把名著给读死了。但是我们读下来以后呢，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然后让学生深入的去理解这个作品。当然了，现在呢我们也不是说就把它考成这个对作品的这个记忆。我们其实从这个考试院的专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上看呢，也都是说我们不会去考那种纯记忆性的东西，更多的还是看你读懂了，读懂了以后你能不能把你所读所懂的东西去应用到某一个具体的情境当中去。 那您觉得在高考当中啊，这语文试卷当中出一些什么样的题目，它能够测出来这个孩子他是不是读懂了、读深了、有了他自己独特的体验？ 你看啊，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西城区在高三的期末考试当中呢，他考了这么一个题，横线里是一个人物啊，我看到了你灼热的心，那我看到了你某某，我看到你灼热的心。我的很多学生都在写江姐，我看到你灼热的心；许云峰，我看到你灼热的心。当然也有写别的作品的。其实你看，首先学生就要对自己所读的这些作品当中的人物，他有所筛选。 对， 哪个人物是灼热的？比如说《红楼梦》里面林黛玉，你要说她灼热，你也可以说她灼热，也可以，但是你就要阐释为什么是灼热，对吧？ 是灼热， 所以他就会首先想哪些人就可以认为是灼热，比如说圣地。好，老人与海圣地亚哥会认为是灼热，对吧？这个平凡的世界当中的孙少平，我们可以认为是灼热。那红岩当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灼热的，对吧？好，我把这些人物，我在想这些人物的时候，其实我就对这个作品就熟悉了。然后我要具体解释你的灼热的心，我看到了你灼热的心， 那个点在哪？ 你的灼热点在哪？那你江姐的灼热点在哪？许云峰灼热点在哪？对吧？成长灼热点在哪？你得看到它，你要去解释它。它那个题目是写一段抒情性的文字或诗歌。那如果是抒情性的文字或诗歌的话，你还要把你自己的情感语言调动出来，去把这个灼热描写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把这就是把作品读活了。你把你对灼热的理解和你这个作品当中的灼热体现，把它很好的整合到一起，这就是读出它的体验。 哎呀，缩编本还真不行。 对，这你 光知道一个江姐具体有什么事情啊？ 对， 是吧？怎么样能体现灼热呀？ 是， 如果不知道的话，没有办法写了。 对， 它这个东西就空洞了。 对对对，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讲， 只有把作品的精髓理解透了，只有把我就刚才说的这个作品对他个人的意义理解透了， 嗯， 哎，他才能真正的就给打好。当然最后高考会怎么命啊，咱们这还不好说， 嗯嗯， 但是呢现在各个区县其实都在对这个问题做探索， 嗯， 我们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通过对名著的这个这各种的人物的精神的理解，对名著精髓的理解，让他解决现实问题， 嗯， 让他解决在情境中的一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就读好书，多读书，还把书读活，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嗯，刚才何老师其实给举了一个例子哈， 嗯， 现在的这个高三考生不妨也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哈， 对， 还有什么样的试题的，就是出法能够体现出这些内容来， 是的，嗯， 然后考察出这个考生独特的一些阅读体验。 对对对，海淀区也曾经出过类似这样的题，就是他选的是江姐牺牲前的那一段，然后他和那个一首歌《红梅赞》，把这两首，把这个牺牲前那一段和那个《红梅赞》的这个词结合起来考， 嗯， 等等，反正总之，至少咱们北京嘛，不考死记硬背， 嗯， 考的就是灵活运用。 那么这种考试的方法势必让考生没有办法去偷懒， 对， 没有办法去看缩编本， 这就是北京市力推名著阅读的一个目的，我们希望学生真读书， 嗯，高考考察篇目一共有6篇呢， 嗯嗯嗯嗯， 那您觉得在高考当中它大概会体现出一个多大的量？ 从目前考试院给我们的精神上看呢，包括这个考试说明来看，首先它不单设板块， 嗯， 就是说这一个板块应该， 嗯，就考那个经典， 应该是不会，它高考它不准备这么去做， 嗯， 这样做呢也是不希望过于功利化， 嗯， 它还是希望和教学有机结合。那从分数上看也不可能太少，我觉得150分最少10分上下应该是有的，只有这样的话呢它才有这个考察的这个力度。它会有几种方式哈，比如说这是要靠未来的命题了，它可能会和一些具体的文本，比如说文言文有可能啊，古诗词，还有这个散文阅读。那如果他选的这个文本当中，哎，恰好有某种精神，某种东西和这个六部作品当中的某个东西可以契合，可以展开，哎，他可能就可以这么去考。那么也可能会从这个微写作当中，就是原来我们有，现在北京市大小写作微写作是10分，那么他也可能会从这个微写作当中去找一个情境。比如说你看今年西城区期末题他考了这么一个题，就是假如你出去旅行你会带哪本书，从这6本书当中去找。那这里边第一，你要出去旅行是在旅行这个情境下你带这本书，也就是说这6本书会对你旅行起作用， 嗯， 一方面有旅行的情境，另一方面呢你要对这6本书有理解，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某某我看到你灼热的心，它在微写作当中也有可能，我估计应该是在10分上下，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当然8分也有可能，这还是要根据整个这个具体命题情况看，总之在10分上下这么一个板块当中，希望学生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阅读体验，去解读这6部作品当中的某一部分，以考察出他对这6部，未来是12部，在未来可能会更多这些名著他的理解深度。我想可能未来这个高考有这种趋势吧，应该说是， 嗯， 当然这个呢还只是我个人一家之言，那个最后还是要以考试说明以他们来为准的。 嗯，好，谢谢何杰老师今天呢， 嗯， 来为大家呢解读红颜， 嗯， 其实呢听完了何老师的这个解读呢，就是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哈， 嗯， 就是经典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嗯，哪一个时代的作品，它都呢深深的是有时代的烙印所在， 对对对，嗯， 但是他们无一呢都 有着一种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可能是中华民族的一根啊、在里面。所以呢，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其实呢是让孩子们通过它来成长，去理解其中的精髓。 对，丰富我们学孩子的精神世界。 对，经典之所以是经典，那就是它一代一代的传承，而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光彩。 永远是常读常新。对。 好的，非常感谢何杰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那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楼市好声音》。好礼，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心牵手果蔬汁吧。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手农美好生活守护者。